汉书第六十五，东方朔传第三十五。东方朔字曼倩，平原压次人也。武帝初即位，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才力之士，待以不次之位。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，自炫誉者以千数，其不足才者则报文罢。朔出来，上书曰：“臣朔少师父母，长养兄嫂，年十三学书，三冬文史足用，十五学击剑，十六学诗书，诵22万言。十九学孙吴兵法，战阵之句，征鼓之教，亦诵22万言。凡陈硕故已诵44万言。有常服子路之言，陈硕年22，长9尺3寸，目若悬珠，齿若鞭背，勇若孟奔，节若庆忌，廉若鲍叔，信若尾生，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。臣朔昧死，再拜以闻。”朔文辞不逊，高自称誉，上委之，领代诏公车，奉禄伯，未得省见。久之，朔代奏诸儒曰：“上以弱曹无异于县官，耕田立作故不及人，临众处官不能治民，从军积鲁不任兵士，无异于国用，徒所衣食。今欲尽杀弱曹。”诸儒大恐，提气。朔交曰：“上即过，叩头请罪。”居有请，闻上过，诸儒皆豪气顿首。上问何谓，对曰：“东方朔言上欲尽诸臣等。”上知朔多端，召问朔何恐诸儒为，对曰：“臣朔生一言，死一言，诸如长3尺余，奉一囊粟，钱240。臣朔长9尺余，亦奉一囊粟，钱240。诸如宝玉死，臣朔机遇死，臣言可用，幸益其理，不可用罢之，无令但所长安米。”上大笑，因使代诏金马门，稍得亲近。上常使诸数家设赋，至首功于下，设之，皆不能中。朔自赞曰：“臣常受益，请设之。”乃别师布卦而对曰：“臣以为龙，有五角，谓之为蛇，又有足，其其默默善圆臂，是非守宫及蜥蜴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赐帛10匹，复使设他物，连众折赐帛。时有姓昌郭舍人，古积不穷，常侍左右，曰：“朔狂，性重耳，非智术也。臣愿令朔复射，朔重之，臣崩白，不能重，臣赐帛。”乃复树上寄生，令朔射之。朔曰：“使俱熟也。”舍人曰：“果之朔不能重也。”朔曰：“生肉为快， 干肉为仆，灼树为寄生，盆下为巨鼠。上令昌兼崩舍人，舍人不生痛，呼报。朔笑之曰：“都口无毛，声嗷嗷，尻亦高。”舍人会曰：“朔善抵欺天子从官，当弃事。”赏问朔：“何故抵之？”对曰：“臣非敢抵之，乃与为淫耳。”上曰：“隐云何？”朔曰：“夫口无毛者，狗斗也；声嗷嗷者，鸟捕寇也；尻亦高者，鹤俯啄也。”舍人不服，因曰：“臣愿复问朔隐语，不知亦当崩。”即妄为写语曰：“令胡诈，老百徒，一优雅，银谋牙，何谓也？”朔曰：“令者命也，胡者所以成也，诈者耻不正也，老者人所敬也，白者鬼之庭也，徒者见如镜也。一优雅者，辞未定也；银谋牙者，良犬争也。”舍人所问，朔应声折对，便诈封出，莫能穷者。左右大惊，上以朔为常侍郎，遂得爱幸。久之，服日，诏赐从官肉。大官城日宴不来，朔独拔剑割肉，谓其同官曰：“伏日当早归，请受赐。”即怀肉去。大官奏之，朔入，上曰：“昨赐肉不待诏，以剑割肉而去之，何也？”朔免官谢。上曰：“先生岂自责也？”朔再拜曰：“朔来，朔来，受赐不待诏，何无礼也？拔剑割肉，依何壮也？割之不多，又何廉也？归位细君，又何仁也？”上笑曰：“使先生自责，乃反自欲，复赐酒一担，肉百斤，归位细君。”初，建元三年，威行始出，北至池阳，西至黄山，南列长阳，东游宜春。威行常用尹昼矣。八九月中，与侍中常侍武纪及代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七诸殿门，故有七门之号，自此始。威行以夜漏下食客乃出，常称平阳侯。但明入山下持射鹿屎糊兔，手隔熊皮，持物合驾到京之地，民皆嚎呼骂力，相聚会，自言护度令。令往欲谒平阳侯，诸暨欲击鞭之，令大怒，使吏喝止。列者数骑见流，乃是以胜于物，久之乃得去。时夜出西还，后积五日粮，朝会长信公，赏大欢乐之。事后南山下乃知威行朔出也，然上迫于太后，未敢远出。丞相御史之旨， 乃使右辅都尉教巡长阳以东，右内使发小民共待会所，后乃私制更衣，从宣区以南十二所中修更衣，投宿诸公。长阳五座背阳宣区游幸，于是上以为道远劳苦，又为百姓所患，乃使太中大夫吴秋寿王与代诏能用算者二人，举及阿城以南，周至以东，宜春以西，提封情母，及其价值，欲除以为上林苑，主之南山。又召中尉左右内史表主献草田，欲以偿户度之民。吴秋寿王奏事，赏大悦称善。时硕在旁进谏曰：“臣闻谦逊敬却，天表之应，应之以服；交易米粒，天表之应，应之以义。今陛下垒廊台，恐其不高也；屹列之处，恐其不广也。如天不为变，则三府之地尽可以为愿，何必周至互度乎？奢侈越至，天为之变，上林虽小，臣上以为大也。夫南山，天下之足也，南有江淮，北有河渭，其地从千龙以东，商洛以西，绝壤肥饶。汉兴去三河之地，至霸禅以西，都精卫之南，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。秦之所以鲁西戎兼山东者也，其山出玉石，金银铜铁玉章弹射异类之物，不可生源。此百公所取己，万民所养足也。又有经道离利桑麻逐渐之饶，土宜疆域，水多蛙鱼，贫者得以人己家族，无饥寒之忧，故封号之间号为土高，其价亩一斤。今归以为愿，绝卑池水泽之利，而取民高于之地，上伐国家之用，下夺农桑之业，弃成功就败事，损耗五谷，是其不可依也。且上荆棘之林，而长养麋鹿，广狐兔之怨，大虎狼之虚，又坏人种木，发人噬庐，令幼弱怀土而思，其老弃涕而悲，是其不可二也。赤而迎之，圆而诱之，既驰东西，车务南北，又有深沟大渠，夫一日之乐，不足以为无堤之鱼，是其不可三也。故吾怨诱之大，不恤农时，非所以强国富人也。夫因作九世之功而诸侯叛，灵王起张华之台而楚民散，秦兴阿旁之殿而天下乱，粪土愚臣，妄生处死，逆圣意，反龙旨，罪当万死，不生大怨。愿臣勤接六福，以观天变，不可不行。是日因奏勤接之事，上乃拜硕为太中大夫，给事中赐黄金百斤。 然遂起上林苑，如寿王所奏云。久之，龙庐公主子昭平君赏帝女宜安公主，龙庐主病困，以金千金钱千万为昭平君欲赎死罪，上许之。龙庐主卒，昭平君日骄，罪杀主父，欲系内官，以公主子廷尉上请请论，左右人人未言，前右入蜀，陛下许之。上曰：吾弟老有事一子，死以逐我。于是谓之垂涕叹息，良久曰：法令者先帝所造也，用帝故而无先帝之法，吾何面目入高庙乎？有下覆万民，乃可其奏，哀不能自止，左右尽悲。朔前上寿曰：臣闻圣王为政，赏不必愁愁，诛不择骨肉。书曰：不偏不党，王道荡荡。此二者，五帝所重，三王所难也。陛下行之，是以四海之内，圆圆之民，各得其所，天下幸甚。陈硕奉商，昧死再拜，赏万岁寿。上乃起，入省中。昔时赵让硕曰：传曰，时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，今先生上寿，时乎？硕免官顿首曰：臣闻乐太甚则阳溢，哀太甚则阴损，阴阳变则心气动，心气动则精神散，精神散而邪气急，消忧者莫若酒。陈硕所以上寿者，明陛下正而不阿，因以止哀也。余不知忌讳，当死。先是，硕常醉入殿中，小仪殿上，何不敬？有诏免为庶人，待诏患者属。因此对复为中郎，赐帛百匹。初，帝姑馆陶公主号窦太主，唐义侯陈武上之，吾死，主寡居，年五十余矣。尽姓董衍。时，衍于母以卖猪为事，衍年十三，随母出入主家，左右言其交好。主召见曰：吾为母养之，因留地中，教书记相马预设，颇读传记，至年十八而冠，出则直配，入则室内，为人温柔爱人，以主故，诸公皆之，名称城中，号曰董君。主因推令散财交事，令中府曰：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金，钱满百万，帛满千匹，乃白之。安陵元书者，元盎兄子也，与衍善，谓衍曰：足下私事汉主，挟不测之罪，将欲安处乎？衍惧曰：忧之久矣，不知所以。元书曰：故城庙远无宿宫，又有敌竹及田， 足下何不白主献长门园？此上所欲也。如是，上之既出于足下也，则安枕而卧，常无惨达之忧。久之不然，尚且请之，于足下何如？偃顿首曰：“敬奉教。”入言之主，主立奏书献之，上大悦，更名窦太主元为长门公。主大喜，时言以黄金百斤为元书寿。书因是为董君画求献上之策，令主称疾不朝，上往临疾问所欲。主辞谢曰：“妾幸蒙陛下厚恩，先帝遗德，奉朝请之礼，备臣妾之仪，列为公主，赏赐易入，龙天众地，死无以色责。一日促有不生洒扫之职，先狗马填沟壑，妾有所恨，不生大怨。愿陛下时望万事，养精游神，从中夜亭回隅，往路临妾山林，得献商上寿，娱乐左右，如是而死，何恨之有？”上曰：“主何忧？幸得遇，恐群臣从官多，大为主费。”上还，有请主即遇，起夜，上以钱千万从主饮。后数日，上临山林，主自执宰必息，道入登阶就坐。坐未定，上曰：“愿谒主人翁。”主乃下殿，去簪耳，徒显顿首谢曰：“妾无状，负陛下，身当伏诛，陛下不治之法，顿首死罪。”有诏谢，主簪履起，指东乡自引董君。董君律则复钩，随主前伏殿下。主乃赞：“馆陶公主包人陈衍昧死在拜谒。”因叩头谢，上未知起，有诏赐衣冠上。言起走就衣冠，主自奉食进商。当世时，董君见尊不明，称为主人翁，引大欢乐。主乃请赐将军列侯从官，金钱杂增各有数。于是董君贵宠，天下莫不闻。郡国狗马簇居，剑客服凑。董氏常从游戏北宫，持竹平乐，观鸡居之会，觉狗马之足，赏大欢乐之。于是上为窦太主置酒宣誓，使夜者饮纳董君。是时，朔避己殿下，辟己而前曰：“董衍有斩罪三，安得入乎？”上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朔曰：“言以人臣私事公主，其罪一也，百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，伤王志，其罪二也。陛下富于春秋，访积思于六经，留神于王室，持物于唐虞，折节于三代，眼不尊经劝学，凡以迷利为诱，奢侈为物， 尽狗马之乐及耳目之欲，行邪枉之道，敬淫僻之路，是乃国家之大贼，人主之大欲，眼为淫首，其罪三也。喜薄姬凡而诸侯旦，乃合乎陛下。上默然不应，良久曰：吾夜以摄饮，后而自改。朔曰：不可，夫宣誓者，先帝之正处也，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，故淫乱之见，其变为篡，是以树雕为淫，而一牙作患，庆福死而鲁国全，管蔡诸而周氏安。上曰：善。有诏旨，耿置酒北宫，引董君从东司马门。东司马门更名东郊门，赐朔黄金30斤。董君之宠由是日衰，至年30而终。后数岁，窦太主卒，与董君会葬于霸陵。事后，公主贵人多与李治，自董延始，使天下持米驱墨，百姓多离农亩，尚从容问硕，无欲化民，岂有道乎？硕对曰：尧舜禹汤文武成康，上古之事，经历数千年，尚难言也，臣不敢陈。远近述孝文皇帝之时，当世其老皆闻见之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身亦一体，足履革系，以为代见，管仆为席，兵幕无任，衣运无闻，及尚书囊以为殿为，以道德为例，以仁义为准。于是天下望风成俗，昭然化之。今陛下以城中为小，图起建章，左凤阙，右神明，号称千门万户，木土一起绣，狗马披会稽，工人簪戴帽，垂珠玑，设戏车，交持竹，视文采从珍怪，状万旦之中，即雷霆之鼓，作排忧舞正女，尚为淫耻如此，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，是之难者也。陛下诚能用陈硕之计，推甲乙之仗，繁之于四通之渠，却走马是不复用，则尧舜之龙已可与彼治矣。亦曰：正其本，万事理，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，愿陛下留意察之。硕虽诙笑，然时观察颜色，直言切见，尚常用之。自公卿在位，硕皆傲弄，无所畏屈。上以硕口挟此己，好作问之。常问硕曰：先生是朕何如主也？硕对曰：自唐虞之隆，成康之际，未足以遇当世。臣服观陛下功德，臣五帝之上，在三王之右，非若此而已。常得天下贤士，公卿在位，贤得其人矣。譬若以周绍为丞相，孔丘为御史大夫，太公为将军，毕公高十遗于后， 便言子为卫尉，高尧为大理，后稷为司农，伊尹为少府，子贡使外国，严敏为博士，子夏为太常，义为右扶风，季路为执金吾，谢为鸿胪，龙庞为宗正，伯夷为京兆，管仲为平邑，鲁班为江作，仲山府为光禄，申伯为太仆，严陵祭祀为水衡，百里奚为典属国，柳下惠为大长秋，史鱼为司职，瞿伯玉为太傅，孔府为詹事，孙叔敖为诸侯相，子产为郡守，王庆忌为七门，夏玉为顶官，亦为矛头，宋万为世道后，上乃大笑。是时朝廷多贤才，上复问硕，方今公孙丞相、倪大夫、董仲舒、夏侯史昌、司马相如、吴丘寿王、竺福衍、朱买臣、严柱、吉案、焦仓、中军、银安、徐乐、司马迁之伦，皆变至宏达，异于文辞，先生自是何与比哉？硕对曰：臣观其插齿牙，竖颊改，吐唇吻，着象仪，结骨角，连垂尻，移移其迹，行不逾旅。陈硕虽不孝，尚兼此数子者。硕之进退善辞，皆此类也。武帝既招英俊，成其气能，用之如不及。十方外事胡越，内兴制度，国家多事。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，皆奉使方外，或为郡国首相至公卿，而硕常至太中大夫，后常为郎，与梅高、郭舍人聚在左右，挥条而已。久之，硕上书臣农战强国之计，引自宋独不得大官，欲求试用，其言转商鞅、韩非之语也，只意放荡，颇富诙谐，此数万言终不见用。硕因著论涉客难己，用魏碑以自慰喻，其词曰：客难东方朔曰，苏秦张仪亦当万圣之主，而度倾向之位，则及后世。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，慕圣人之意，讽诵诗书百家之言，不可生数，著于竹帛，唇服齿落，服膺而不适，好学乐道之效，明白甚矣。今以智能海内无双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。然昔立尽忠已是圣地，旷日持久，官不过侍郎，位不过执戟，一者尚有遗行也。同胞之徒无所容居，其故何也？东方先生喟然长息，仰而应之曰：是故非子之所能备也。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，岂可同哉？夫苏秦张仪之时，周室大坏，诸侯不朝，立政争权，相秦以兵，并为十二国， 未有雌雄，得势者强，失势者亡，故谈说行焉，身处尊位，珍宝窗内，外有廪仓，则及后世，子孙常享。今则不然，圣帝留德，天下震慑，诸侯宾服，连四海之外以为代，安于富于动由运之长，贤不孝，何以易哉？尊天之道，顺地之理，物无不得其所，故随之则安，动之则苦，尊之则为将，卑之则为虏，抗之则在青云之上，抑之则在深泉之下，用之则为虎，不用则为鼠，虽欲尽节孝情，安之前后。夫天地之大，市民之众，结经谈说，并进服凑者，不可生数，犀利目之，困于衣食，或失门户，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事，怎不得掌故，安敢望常侍郎乎？故曰时义是义，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？诗云，古忠于公，声闻于外，赫名于九高，声闻于天，苟能修身，何患不容？太公体行仁义，七十又二，乃摄用于文武，德信绝说，封于齐，七百岁而不绝，此事所以日夜孜孜，敏行而不敢怠也。譬若吉灵，非且明矣。传曰，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，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，君子不为小人之汹汹而易其性，天有常度，地有常行，君子有常性，君子导其常，小人记其功。诗云，礼义之不迁，何恤人之言？故曰，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，敏而潜流，所以蔽明，透旷充耳，所以色聪，明有所不见，聪有所不闻，举大德，涉小过，无求备于一人之意也，往而直之，使自得之，忧而柔之，使自求之，魁而夺之，使自所之，改圣人教化如此，欲自得之，自得之则民且广矣。今世之处世，魁然无徒，阔然独居，上观许由，下察皆余，既同范蠡，中和子虚，天下和平，与义相符，寡偶少徒，故其已也，子何疑于我哉？若夫焉之用乐毅，秦之任李斯，利益积之下齐，遂行如流，屈从如环，所欲必得，功若丘山，海内定，国家安，是欲其时也，子又何怪之也？语曰，以管窥天，以离侧海，以庭壮中，岂能通其条贯，考其文理，发其音声哉？由是观之， 譬有鲸渠之喜狗，孤豚之则虎，至则迷耳，何公之有？今以下愚而非处事，虽欲勿困，故不得已。此事足以明其不知全变，而终获于大道也。又设非有先生之论，其辞曰：非有先生是于吾，进不称王古以立主义，退不能扬君美以显其功，默然无言者三年矣。吴王怪而问之，曰：寡人或先人之功，寄于众贤之上，素兴业昧，未尝敢戴也。今先生率然高举，远及吴地，将以辅治寡人，诚切加之，体不安息，食不甘味，目不是弥漫之色，而不听钟鼓之音，虚心定志，欲闻留意者三年余资矣。今先生尽无以辅治，退不扬主欲，且不为先生取之也。改怀能而不见，是不忠也；见而不行，主不明也。一者寡人乃不明乎？非有先生服而为为。吴王曰：可以谈矣，寡人将耸意而懒焉。先生曰：呜呼，可乎哉，可乎哉，谈何容易。夫谈有备于目，服于耳，谬于心而辩于身者，或有悦于目，顺于耳，快于心而毁于行者，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？吴王曰：何谓其然也？中人以上可以御上也。先生是言，寡人将听焉。先生对曰：昔者关龙旁身见于桀，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，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，悯王则不下流，而万民骚动，故直言其师，切见其邪者，将以为君之荣，除主之祸也。今则不然，凡以为诽谤君之行，无人臣之礼，果纷然伤于身，蒙不孤之名。禄及先人，为天下笑，故曰谈何容易。是以辅弼之臣瓦解，而邪谄之人并进，遂及非廉、恶来格等。二人皆诈伪，巧言利口以尽其身，因奉雕琢刻漏之号以纳其心，勿快耳目之欲，以苟容为度，遂往不戒，身莫被露，宗庙崩至，国家为虚，放禄圣贤，亲近禅夫，师不云乎？禅人罔极，交乱四国，此之谓也。故卑身见体，月色微辞，鱼鱼许许，终无益于主上之志，则志士人人不忍为也。将俨然作金言之色，深言直见，上以辅主之邪，下以损百姓之害，则侮于邪主之心，立于衰世之法，故仰受命之事，莫肯进也。遂居深山之间，积土为室，编棚为户， 弹琴其中，以咏先王之风，亦可以乐而忘死矣。是以伯夷叔齐毕周，恶于首阳之下，后世称其人。如是邪主之行，故足畏也。故曰谈何容易。于是吴王居然易容，捐剑去击，微坐而听。先生曰：皆于避世，箕子披发扬狂，此二人者皆必卓士以全其身者也。是欲明王圣主得清艳之贤，宽和之色，发愤必成，图化安危，魁夺得失，上以安主体，下以变万民，则五帝三王之道可积而现也。故伊尹蒙耻辱，复鼎租，和五位以甘汤。太公钓于魏之阳，以献文王。心和一同，谋无不成，计无不从，诚得其君也。身念远虑，隐逸以正其身，推恩以广其下。本人左翼，包有德，露贤能，诸恶乱，总远方，一统类，美风俗，此帝王所由昌也。上不变天性，下不夺人伦，则天地合洽，远方怀之，故号圣王，臣子之职即加矣。于是列帝定封，爵为公侯，传国子孙，明显后世，民道于今称之，以喻汤与文王也。太公伊尹已如此，龙旁比干独如彼，岂不哀哉？故曰谈何容易。于是吴王木然，俯而身为，仰而泣下交仪，曰：嗟乎，于国之不亡也，绵绵连连，待哉，世之不绝也。于是正明堂之朝，其君臣之位，举贤才，不得讳，施仁义，赏有功，功节俭，减后宫之费，损车马之用，放正声，远宁人，省庖厨，去池米，卑公馆，坏怨囿，田池堑，以与贫民无产业者，开内脏，赈贫穷，存其老，续孤独，博复练，省刑币，行此三年，海内晏然，天下大洽，阴阳和调，万物贤得其宜，国无灾害之变，民无饥寒之色，家己人足，蓄积有余，灵与空虚，凤凰来集，麒麟在郊，甘露即降，诸草萌芽，远方异俗之人向风怒意，各奉其职而来朝贺，故治乱之道，存亡之端，若此一现，而君人者莫肯为也。臣愚窃以为过，故诗云：亡国克生，为周之真，汲汲多事，文王以宁，此之谓也。硕之文辞，此二篇最善，其余有封泰山，则和氏璧及皇太子生梅，屏风殿上博柱，屏乐观复列，八言七言上下，从公孙弘借车， 凡刘向所录硕书俱是矣，是所传他事皆非也。赞曰：刘向言少时硕问长老贤人，通于事及硕识者，皆曰硕口谐畅辩，不能持论，喜为庸人诵说，故令后世多传闻者。而杨雄亦以为硕言不纯师，行不纯德，其刘封遗书灭儒也。然硕名过时者，以其挥答多端，不明一性，应邪似忧，不穷似智，正见似直，会得似隐，非以其而是柳下惠，借其子以上荣，守阳为拙，住下为公，饱食安步，以事亦浓，伊尹玩世，鬼时不逢，其古机之雄乎？硕之诙谐，逢瞻射覆，其事浮浅，行于众数，同而目数，莫不炫耀。而后世好事者，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硕，故详录焉。